in addition to 我嗰300几，你先揾百五提名俾我睇下先。 唔系咁讲，有一样嘢都可以。 唔好靠晒我啊，大哥。 咁有一样嘢，有一个选择都可以好肯定否定嘅。其实泛民系唔可以提名得呢个曾俊华。even 佢如果嗱，即系咁讲， 尽量唔好。 有时 我惊唔够。 有 scenario 嘅，如果佢即系讲真，佢选唔选到咧，都系基于。習近平嘅一念之差，呢、這個我哋係冇得 reverse 嘅呢樣嘢係。但係呢即係佢嗱有兩個 scenario 佢係唔夠嘅。第一習近平真係唔支持佢喎。唔支持佢自然就唔夠㗎啦。根本上佢從來到尾都係冇勝算嘅。咁呢個我可以放棄得㗎啦其實已經係。即係你妄想做王呢、這個係多鳩魚嘅呢、這個係。 呢、這個就真係妄想做王。 係啦。 根本你所以我話點解要測試下佢所以我點解話要好成盤棋咁攤出嚟，慢慢捉咧就係咁。 第二， 你一定要問清楚佢。喂，你有冇300揸手嘅？ 係啦， 唔好話300啦，你有200幾都好啊。因為點解咧？你有200幾，我哋有300幾，加埋先至係近600咧，先至係逼到啲嘢出嚟啊嘛。 佢唔係即係， 原來你空心老官嚟㗎。 唔係即係咁講啊。泛民見到佢唔夠咧。都冇，即系你提名俾佢都系冇用噶。佢唔够就真系习近平真系唔支持佢， 系冇商界，就算系唐营嗰啲， 系零胜算嘅， 都唔敢压住落去。 系啦，系零胜算嘅。 喂，你上次所以我 零胜算就唔使谂噶啦。 点解你要打嗰280几票唐营嗰啲票，即系作为呢一个嘅折扣啊？因为上一次嗰啲其实系只系话。我抗议嘅咋，抗下议嘅咋，因为大局已定，梁振英笃定当选噶啦，即系我唔会违反阿爷嘅主旨主意嘅情况之下，我去抗下议，系咁简单 ，no more no less。但系如果呢一次佢能够左右决定嘅时候，你可以受几大嘅压力？你唔使做嗰啲生意，收翻曬你荷蘭水果啊！你話咩嗰啲乜省政協啊、全國政協啊、全國人大嗰啲啊，大哥 啊！ 喂，呢班友唔係我哋嗰啲係鬥氣嘅人啊，係一往無前嘅，一定係同你計清楚條數，好 calculative 咁樣諗下自己有冇數嘅。所以如果你話有啲人講啱嘅，太早拱個身埋去，即係熱面孔對呢個冷屁股又係死嘅。喂，佢根本原来空心老官，根本自己都冇飞。阿爷根本冇祝福佢，你借我嚟同佢斗。喂，对唔住，直接啲讲，我系借你嚟同阿爷斗嘅咋。喂，我哋所谓嘅共干，其实系咁嘅咋。我哋对你冇期望噶，因为唔使自己好失望嘅。最后结果，你应承我头先数过5-6样嘢，求应中3样，我已经算当自己发达啦，已经当中系六合彩噶啦。系咪？如果你太早扑埋去，唔识玩呢个共干嘅时候，乱 Q 咁玩，大家咧真系变成咧系少数，唔系关键嘅少数。我觉得我同一啲人嘅睇法有少唔同嘅，就话、有时本来系少数可以变成关键少数咧，系靠你自己嘅策略同部署，唔系单单客观形势。诶、我系少数就系少数，你嘅。maneuver， 你嘅部署，你嘅策略，你所做嘅一步，每一步，都其实可以由一个少数变成一个关键嘅少数，亦都唔好妄自菲薄，以为嗰三百几飞，屌，识唔识数学噶？减一减条数啊，除一除啊，系嘛？300 over， 千二零几多？唔好咁样计呢啲咁嘅简单嘅数学，政治唔系净系计数嚟嘅。而系你识唔识去玩佢呢个游戏，同埋你愿唔愿意，肯唔肯抛下自己嘅身段同佢玩？我亦都冇对好有好大期望，令到自己唔会咁失望。但系你冇理由话我唔玩嘅，完全我都行到嚟呢一步啦，都选咗300几出嚟啦，都一巴打咗落老共嗰度啦，系咪啊？都笑咗一晚啦，你冇理由唔行埋去噶嘛？系人都知道个局。唔系喺我哋完全掌握里边，但系掌握到少少，都个乜都冇啊！ 咁啊，好似我哋有其他嘢讲，好，我哋播一播片先。